弟兄姐妹平安。那由我来读今天的正道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正道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十二节。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人就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感谢你，你今天再度开启了我们的心。当我们眼睛张开时，我们就立志想要来到你爱子的身体里，你的教会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谢谢你引领我们今天来到了你爱子的身体，来到了教会与团契里，就引领我们积极的使用你所设立的恩典的媒介。我们刚刚敬拜，我们一同读经，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祷告，也引领我们，我们要听到，引领我们聚焦在你的爱子以及圣经上那写成的道与道成肉身的道之上，以至于我们就听信我们就被圣灵所引领，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像你的爱子。天父，这是我们所求，引领我们个人，引领我们的家，引领我们这一个你的属你的圣徒群体。我们需要你，我们好需要你，求你带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哦，我们已经从加拉太书一章走到了现在，到了进入到第五章喽。那在今天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现在是一个蛮合适的时机，让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加拉太书的大分段。加拉太书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一到二节是一个段落。三到四节是一个段落，一到二章是一个段落，三到四章是一个段落，五到六章是一个段落，一到二章是传记段落。传记，保罗借着他自身的经历表达着自己是真使徒，他所传的是真福音。接下来第三到四章是神学段落，保罗借着神学的论述表达着信徒是因着基督借着信心而被称为义，因此称义全然属乎恩典。最后今天信息要开启的五到六章是应用段落，传记描述自身的经历表达他所传讲是真福音。接下来就继续进深入 就福音而言进行神学的论述，表达因信称义的真理。五到六章应用段落 OK 讲述完，现在不止这是一个概念，不只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同时间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保罗就要借着生活的应用来表达信徒真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彰显基督福音的基督生命。 OK， 因此当保罗在第四章后半他说，加拉太信徒啊，你们不是按着血气所生的使女的儿女，仍然是奴隶，仍然被奴役，你们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而是凭着应许所生的自主妇人的儿女。你们已经是儿女，已经得到自由了。保罗如此说完，并且以此作为第四章的结之后，他马上在第五章第一节，今天的第一节经文第一节接着说，那既然如此，既然基督释放了你们，叫你们得以自由，成为了儿女，那你们便要站立的稳，不能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依靠圣灵的大能，活出自由的生命，活出彰显基督福音的基督生命。也许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什么是自由啊？什么是自由啊？对于自由，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很有可能是这样定义的，大家可以听听。自由就是不用受到他人的想法、价值观或生活模式等等的干扰，而可以活出自我，享受自我，成为不受到任何干扰的自我。如果套入在我们的具体的身份当中，也许可以这样的转化。所以我不用再受到爸妈想法、爸妈的价值观还有他生活模式的干扰，为什么要听他的，而可以活出自我，享受自我，成为不受到任何干扰的自我。或者是不用受到老板的想法、价值观或生活模式的干扰、工作模式的干扰，而可以活出自我，享受自我，成为不受干扰的自我。又或者说，不论任何时何地，不论哪一种方式，不论是讨人喜欢或厌恶，当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要做什么，这就是我的自由。如果你曾经在1990年听过有一句很风行的广告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猜想有些人可能到那时候都还没出生呢，但如果你听过就透露中年年纪了。如果你听过这句广告词，你会惊人的发现，穿越了时空，1990，现在2025，35年之后，这句广告词竟然惊人的还适用着。这就是我的自由。对于持有这种自由观的人来说，基督没有释放我们，基督没有叫我们得以自由。或者说，对于持有这种自由观的人来说，基督教很不自由，信上帝很不自由，因为如果上帝存在，如果我信上帝，那谁是主啊？那我要以他为主，我就不能以自己为主啦。那谁最后说了算？是他不是我，是上帝不是我，这很痛苦对吗？所以持有这种自由观的人会很自然的把基督信仰怎样，把它放在，如果你家有书架，会把它放在书架的最高层，看不见，或者是把它藏在储藏室里面最里面，或者是直接把它丢到你电脑桌面上的资源回收桶， 然后按下清理资源回收桶按键，刷刷，因为只有摆脱上帝才能够得到自由。Oh yeah！ 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不是真的，是吗？这不是真的。OK， 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真自由。这其实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束缚罢了，也就是被那高举着我才是主的罪性束缚着，以至于我们只能犯罪而无法对抗罪。当然不总是犯罪，但是当我们要面对对抗罪的选择时，拥有这种自由观的人常常举手说我无能为力。有人说，对于基督徒来说，真自由是指脱离愚蠢又渺小的自我的束缚，为了爱上帝与爱人，有责任感的活着。而这会具体体现在我们对抗罪更像主的成圣挣扎里。很吊诡，对吗？基督信仰的真自由具体呈现在挣扎里，但这却是真理。但容我今天先不展开，我们日后，我猜想牧师还有我们日后其实都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持续的带到这些议题，求主引领我们思想。而这样的自由，保罗说是从基督而来，第一节的前半是他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这一些原本做奴隶的得以借着信靠他悔改罪而得到自由。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原本是奴隶，身在台湾的我们，是啊，这世界上可能真的有很多人，不是可能，是真的有很多人遭受这样的经历。但是身在台湾的我们，或是身在这个待在教会当中的各位，你们有当过奴隶过吗？你们有需要被人释放吗？保罗在说什么？的确，我们从来没有当过奴隶，也不需要被人释放，这是一个事实。但第一节的前半所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实，两者同时存在，也就是我们原本都在罪、撒旦与死亡的权势下做奴隶。一开始我们生在罪中，我们身为罪人，然后我们长大了，在今世我们持续被撒旦引诱玩弄。如果想要参考细节，可以回去听前几周的成人主日学的内容。我们持续被撒旦引诱玩弄，而最终我们会因着罪被审判、被咒诅，承受永死的悲惨结果。所以保罗所描述的是另外一个事实，是我们都在罪、撒旦跟死亡的权势下做奴仆。但是作为奴仆的我们，如今却因为基督解除了罪、撒旦与死亡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我们被释放了。那基督是如何解除在我们身上那撒旦、罪与死亡的权势呢？首先，他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他满足了律法对我们一切的要求，所以现在你和我不用再死了，不用再被撒旦与摩西律法所指控了。而且他让我们得以借着信心领受与他联合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不犯罪，并且倚靠圣灵活出基督的律法。有点类似如果你要很简化的说，也许这些以下的说法可以参考，我们从原本的父无限来到了灵，基督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对吗？并且不止如此，我们从灵 开始往正无限前进，因为我们已经有与他我们领受了与他联合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活出基督的律法。所以在我们的身上，罪、撒旦与死亡的权势消失了，我们真的可以开始对抗犯罪的试探、撒旦的引诱，并且开始渴望复活得永生。而这种持续信靠主、持续悔改罪的成圣人生，伴随着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会变得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得以自由的顺服造我们又救我们的上帝，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做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既然如此，保罗就接着说，第一节的后半，所以你们应当要站立的稳，要扎根在基督为我们争得的自由里面，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让自己套在奴仆的恶、摩西律法的恶之下。也就是保罗劝诫着加拉太信徒，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要再认为倚靠基督借着信心领受恩典是不够的，而想要怎样，在上面再加一点什么，加一点倚靠自己借着行为遵守律法来作为你们称义的妙方。因为那不是妙方，你所加上去的是毒药，那不但不会让你们称义，反而会让你们这些无法遵行全律法的人被辖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保罗会这样劝诫，是因为加拉太信徒受到了假教师的误导，认为不论是犹太信徒还是外邦信徒都需要受割礼，代表他们愿意做点什么，愿意守点律法，愿意尽点心力，怎样好让他们被上帝称为义，和上帝和好。和上帝和好，我们要做点什么吧，尽一丝丝的力量吧。假教师就说，没错没错，所以去行割礼吧，去遵守律法吧，他让你们成为那更好的基督徒。是的，在旧约时代，我们从什么谁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对吗？受割礼是上帝的命令，以此作为被称为义、与他和好的记号。但是在新约时代，割礼已经被基督所完满了，已经被洗礼所取代了。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本身是全无功效，没有所谓的。并且保罗说，如果加拉太信徒接受假教师的宣称，将受割礼夹在信基督之上，把它视为那称义的妙方，认为在信耶稣之后若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便不能得救，如果加拉太信徒想要如此靠律法称义的话，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第四节的后半，他们将会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因为对于人被称为义与他和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只有两条。一条路是什么？一条路是完全靠基督，因为他已经足够了，因此便借着信心信靠福音领受被称为义的恩典。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另外一条路是不完全靠基督，那潜台词是因为他不太足够，而部分要靠自己。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讲，要靠比较大部分的自己，他认为有些人认为，哦，我只要一点点就好，但总体而言他仍然要靠自己，因此便借着行为遵守律法想要赢得被称为义的功劳。只有两条路，而且人只能选择一条路走。对于这两条路走到底，圣经表示 走在第一条路上的人将会被恩典充满，最终得被上帝称为义。走在第二条路的人，圣经说将会被律法束缚，最终与称义失之交臂。走在第二条路上的人，在当时可能会聚焦在割礼之上，现在的我们可能会，如果我们受到诱惑，那可能会聚焦在什么上呢？可能会聚焦在服事的质与量，读经的质与量，祷告的质与量，等等等等，我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属灵的操练之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属灵操练或你说施恩的媒介啊不重要，不是读经祷告不重要，不是，完全不是，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施恩管道，是吗？但是我们需要厘清，我们不是借着这些行为来赢得被称为义的功劳，而是已经被称为义的我们借着这一些看得见的行为来印证我们那看不见的称义的身份。让我们回到经文，那为什么走在第二条路上的人，第二节的后半，基督就与他们无异，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呢？这是因为他们既然认为自己可以依靠自己借着行为遵守割礼赢得被称为义的功劳，那他们干嘛还需要基督呢？他们仿佛很有礼貌的走到基督的旁边，在他的耳朵旁边轻声的说，谢谢你的死，但其实有点多余，我不太需要，我靠我自己就好了，谢谢。所以基督就与他们无异了。另外，为什么走在第二条路上的人，第三节的后半，会欠着遵行全律法的债呢？这是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而具有罪性的罪人，是可以遵守全律法的吗？不是，无法遵守全律法的。即使守了割礼，仍然会在其他条上跌倒。即使守了其他条，仍然会在其他条这上面跌倒，因此便被算为干犯了全律法。既然如此，他便欠着遵行全律法的债。因此，如果加拉太信徒选择走上了第二条路，第四节的前半，那想要靠律法称义，想要靠割礼称义的，那他不仅会与他的包皮隔绝，第四节的后半，他也会与基督隔绝，与拯救隔绝，与恩典隔绝，而与罪债连结。这就是不完全靠基督，而想部分靠自己，因此想要借着行为遵守律法赢得被称为义的功劳的下场。很悲惨，对吗？如果我们不想要这种悲惨，我们该怎么避免呢？领受自由的我们应该选择走上那第一条路，也就是完全靠基督，因此便借着信心信靠福音领受被称为义的恩典之路。这呼应着保罗在第五节所说，我们要靠着基督的灵，圣灵，凭着从圣灵而出的信心被称为义，并且等候所盼望在末日审判时终必完满显明的义。到那个时候，公义要被显明，真理要得胜，上帝的百姓终必宣判，啪，无罪释放。所以第六节，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没有差别。信心才是人被称为义的关键，并且这样的信心必定会怎样？ 必定会使人生发出仁爱，既爱上帝也爱人。或者说，从圣灵而出的信心必定会以什么作为他的印证？从圣灵而出的信心必定会以从圣灵而出的爱心作为他的印证。两者彼此印证着对方的存在。保罗继续说，第七节，加拉太信徒啊，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在关键时刻拦阻了你们，叫你们突然奔跑，不顺从福音的真理，以至于你们不再想要继续依靠基督，而想要开始依靠自己呢？是那群假教师吧？保罗说，第八节，假教师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上帝，而是出于撒旦。撒旦是谎言之父，全心全意全力的只想要诈骗你们，他是最大的诈骗集团首脑，他只是想使你们怎样，使你们不再想要倚靠基督，借着信心信靠福音领受恩典，而想要诈骗你们开始怎样，开始倚靠自己，借着行为遵守律法赢得功劳。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知道你们这些罪人啊，无论再怎么努力，你们都无法遵行全律法。因此被盗者最终只能欠着遵行全律法的债，在末日审判之后，悲悲惨惨的在地狱与撒旦作伴。保罗深知假教师这样的劝导，也就是基督加自己，信心加行为，福音加律法，自以为是妙方，这样的劝导既危险又恐怖。因此他要加拉太信徒格外的谨慎，一点都不能容让这种不信任基督更信任自己的教导存活在教会里面。否则第九节，否则一点面笑将会使全团都发起来，最终将使所有的被盗者都被拉进地狱当中。是的，是的，假教师的教导既危险又恐怖。但是保罗同时也说，第十节的前半，他说他有信心，这信心是在哪里？是在主里的，因他相信因着主的保守，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你们终将不会被盗，而会对假教师说 No。 同时第十节的后半，保罗同时也对另外一件事情有信心，是什么事？他同时也对那些搅扰你们的假教师他们的下场有信心，因为他们必在末日审判当中因着搅扰教会的罪要对上帝交代，担当他们的罪名。保罗还说，第十二节，他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所高举那要施行割礼的刀不小心滑落了下来，将自己隔绝了，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其实不是福音的使者，其实不是传讲基督的真福音，而是被阉割的异教祭司传讲异教的假福音。这连接于当时的文化，因此需要保罗一再一再表达，需要很严肃的把这些笑，把这些假教师从教会里赶出去。最后，对于保罗仍然其实仍旧传割礼的八卦谣言，保罗也予以正面迎击。他说十一节的前半，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会受到这么多逼迫呢？不论是被鞭打、被拘捕、被囚禁，还是被石头打，我受到这一些令我九死一生的逼迫，不就正是因为我不传讲割礼，而是传讲福音吗？因此保罗在表达，他受逼迫就是他没有传割礼的证明。而保罗所传讲的那倚靠基督恩典借着信心领受救恩的福音，是以什么为中心？十一节，是以十字架为中心。 是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中心，表达着人只能依靠基督，借着信心，信靠福音，领受恩典，才能被上帝称为义，与他和好。所以保罗在此他再次的表达，传讲十字架或传讲割礼，因着基督或因着自己，来源 OK， 借着信心或借着行为，工具或是手段 OK， 依循福音或是依循律法，所依循的对象，靠着恩典或是靠着功劳，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二中选一，非 A 即 B， 并且在选择之后也会因此产生二中选一非 A 即 B 的结果，也就是你要先讨上帝的喜悦还是先讨人的喜悦。十一节的后半，保罗点出，如果要先讨上帝的喜悦而忠实传讲十字架，你会先惹人的讨厌。所以刚刚说的，可能前面说的好像某种程度对于弟兄姐妹而言都很合理，哦，极度的合理，这是真实的，没错。因为感谢上帝，上帝使用圣道与圣灵持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与信仰，但同时间刚所说极度合理的一切，其实里面也蕴含着极度，其实是挣扎的。因为不仅保罗如此说，圣经如此说啊，不仅保罗如此，而且圣经整体也如此的表达着，如果我们要先讨上帝的喜悦而忠实传讲十字架，我们在本质上就会惹人的讨厌，人会嘲笑我们，会反对我们，会逼迫我们，甚至可能在某些区域某些情境里会以死来威胁我们。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什么？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什么？为愚拙。这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就是忠实传讲十字架要付出的代价，这就是说福音活福音最自然的下场。其中外邦人罗马人觉得十字架很讨厌，是因为对于罗马人来说，十字架是他们可以想象得到那最残酷、最毛骨悚然、最令人厌恶的刑罚，甚至他们视钉死这个词汇为咒骂人、咒诅人的脏话，是不能随便说出口的三字经。但是基督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们觉得十字架很讨厌。另外犹太人觉得十字架很讨厌，则是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救世主弥赛亚怎么可能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咒诅呢？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咒诅、被羞辱、被杀死的耶稣，又怎么可能是救世主弥赛亚基督呢？对他们而言，这太冲突了，完全矛盾，完全不可能。所以他们也厌弃十字架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我们也可能觉得十字架很讨厌，因为对于我们这种道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来说，十字架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仿佛正在用一个大声公对着我们说两件事情，而且持续一声的一直说一直说，说个没完。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是无药可救的罪人，我们需要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的主与救主。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对自己的罪无能为力，我们只能依靠基督，借着信心，信靠福音，领受恩典。 但是谁想要承认这一些呢？我们走到我们的心底，或走到我们身旁人的心底，我们总是有欲望说，承认就输了，对吗？承认便认证了，我是罪人，我被束缚，我是卤蛇哎、欸。另外，我无能为力，我只能领受，我只能相信哎、欸。还有，我需要基督，我需要依靠，我需要祈求，我才不要承认这一些呢。即便这一些是真的，我也死都不要承认，因为它颠覆了我们的自尊与自助。我怎么可以不靠我自己呢？所以不论刚刚说的罗马人、犹太人或是我们，所有的人类基于罪性，其实都厌弃着十字架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认为他是绊脚石，是愚拙，是讨厌鬼，我才不要。除此之外，我们觉得十字架很讨厌的原因，可能也在于为什么基督教要说十字架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唯一呢？在这个后现代的世代里，为什么要讲得这么绝对呢？不是应该要尊重多元吗？我尊重你倚靠基督，借着信心信靠福音领受恩典，那你也要尊重我倚靠自己，借着行为遵守律法赢得功劳吧。而且在两者之间，不是还有无限的可能会发生吗？但圣经会回应不是如此。最后，我们觉得十字架很讨厌的原因，可能也包括着我们天性不想冒犯人，也不想讨人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可能是 OK 的，不用直接掉入了罪疚感或罪恶感当中。除非我们不想冒犯人的倾向会使我们冒犯上帝。除非我们不想冒犯人的倾向会使我们想要牺牲十字架和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来不冒犯人，那这样就不 OK 了。但同时间，我们也需要谨慎，不要在基督十字架的冒犯上再有意无意的加上我们人为的冒犯，因为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已经足够了，不是吗？不要再加上你我令人讨厌的地方在上面了。如果说福音活福音一定会冒犯人，而且也真一定会冒犯人的话，便单单让十字架和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冒犯他们吧。祈求圣灵引领我们选择跑上那一条倚靠基督，借着信心信靠福音领受恩典的路，并且我们向上直奔，永远不回头。即使不被人喜欢，不被人欣赏，也在所不惜。所以奔跑吧，一同奔跑吧，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与你的圣灵持续在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群体身上动工，引领我们在群体里、在教会里，我们持续听信真道，我们持续领用圣餐，我们持续跑在圣子的身上，我们持续对抗罪，更像我们的主、你的爱子基督，我们跑向你，即便不被人喜欢，但我们想要讨你喜欢，奉你爱子的名祈求，阿门。